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巴巴多斯筹委会宣告成立。巴巴多斯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戴维戴尼必选为筹委会主席。